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翻到嚟星期四嘅道丑，唔系呢个大军阀，唉，真系大镬啊！真系 你已经翻到 前，唉，你知琴日啊边个讲啦，已经即系琴日你哋呢个还汉金英啊土伯亦都有帮手做啦，又已经分唔到时间啦，啊，如果分唔到节目添啊， 分唔到日夜噶啦， 因为而家咧所有嘅节目咧都系得一个 monotone 嘅， 系 都系讲占中， 你知唔知而家连呢个恋上关系都讲占中？ 我唔知啊。冇咩兴趣知道呢场关系系咪讲占中？ 佢听日就 咩恋爱讲啊？即系讲下金英嗰啲，即系 唔关事，唔关事。 红头副导演咁啊吓， 唔系咁佢就有当然有收获啦，系嘛？不过呢个唔系呢个时候讲啦。嗱咁啦，即系其实咧，每个礼拜六咧或者 VN 咧，其实都系呢个叫做占中嘅高危日嚟嘅。其实今个礼拜其实本身都唔应该唔例外嘅。咁但系咁啊，我发觉咧次次咧。即系阿梁振英咧，其实都好似即系其实都有一种即系叫咩啊，先下手为强啊嘅做法咁样样。即系其实佢可能就系今次就是、喂，我废 Q 事等你吹鸡。咁我而家同你讲就，下个礼拜同倾咧，然之后仲要揾咗德高望重嘅人，即系去同你倾下点样安排啊，说下你啊，喂，不如咩啦，唔好咁硬啦，喂，倾倾偈啦，大佬系咪先？即系你知你阿土伯，你估你呢个德高望重嘅人，你估系边个嚟？ 我估啲大学校长咯、 啊，大学校长， 我估啫吓，即系似系佢哋系能够可以做到呢、這个即系扯线嘅工作， 扯线嘅工作。 但系你话如果话单单系对话，如果冇实质成果嘅话，你嗰点样可以退场咧？ 退唔到嘅，你而家咁样嘅状况。 嗱，阿爷就落咗两大指令啦，系即系好清楚噶啦，即系所以大家先至即系咁轻松嘅啫。就第一就是、不流血，不会用武力清场，亦都唔会出动解放军，除非即系正如阿陈佐义咁讲，除非你真系即系。咩打砸劫抢嘅啫，系咪？即系例如你即系掟石啊，吓、或者系即系伤到啲差佬啊，或者系冲入嗰啲铺头里边，即系大肆搜掠一番啊，咁嘅情况，可能就会用即系更加强大嘅武力。 但香港又唔会咁嘅状况啊。 咁啊，第二咧就当然啦，就话不妥协，即系话咧对唔住啦，吓、你又叫我道歉啊，又叫梁振英下台啊，又叫呢、這、一个即系人大常委会即系收翻嗰三道闸咧，就唔使谂啦，咁样。咁我哋应该从呢一个咁样嘅 background 去諗呢、即係究竟佢係搞緊啲乜嘢囉喺度。因为其实係非常之困难嘅。嗱、你睇到即係成个过程里面呢，似乎呢阿爺呢或者特区政府都好呢，即係有意无意之间，我觉得係有意多个无意下係令到呢一场运动呢係没完没了。係咪我哋都即係不厌其烦呢去再重复啦。喂你拉嗰啲學生，即係周永康、黃之峰、陳浩輝，四啊幾個鐘頭，呢個係非比尋常噶嘛，扣咗咁耐係咪？係、激起民憤噶嘛。好啦，你夾硬唔放呢個政府總部，即係天美道或者係天馬公園，焗啲人去呢、這個即係告示打道去佔領，放埋催淚彈，大家都知道放完催淚彈之後咧，就翻轉頭又冇事咁樣。咁跟住咧，話對話。不断即系喺度拖延，跟住最后咧就系、取消埋，出埋黑社会，咁基本上咧系焗起啲群众。 唔系你土，你觉得呢个系一个完整剧嘅剧本嘅一个推演咧，定还是其实喺呢、這个即系系一个经过挣扎嘅一个结果嚟嘅咧？ 我觉得佢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咧，即系没完没了咧。其实是一个表象嚟嘅啫， 系 系嘛，即系呢个表象嘅背后嘅原因系咩咧？因为佢要 prove 一样嘢，prove 第一样嘢就话，正如陈佐义咁讲，呢、一个系一个颜色革命，呢、一个系一个勾结外国势力嘅情况之下咧，企图咧攞香港作为一个即系试点， 系 影响即系新疆、西藏等等嘅地方，佢呢一个剧本系咁噶嘛， 系咪？ 佢想。 prove 呢一個 argument 啊嘛，係嘛？因為你外國媒體又將佢變成 umbrella revolution 咯，咁咪大好時機啦，係咪？ 係啊，即係咪變咗俾個強硬派其實有個一個子彈咯？ 而背後強硬派係特登煽呢啲嘢出嚟嘅，即係我覺得，因為如果你從一個實際嘅角度嚟講咧，要解決呢個問題好乜嘢啊？ 係 嚇， 係咪神祖對話啦？ 嗯。 系咪？点会唔俾你即系去政府总部啊？最好焗晒你政府总部添啦，即 系 好似当年反国教咁啫嘛。 系， 系咪？你唔会阻到人噶嘛？因为点解佢要目佢要达到两即系 dual purpose 嘅？第一，佢摆一个好强硬嘅姿态出嚟， 嗯， 就系要制造头先嗰个所谓嘅假说，就系勾结外国势力、颜色革命，吓， 嗯， 企图即系未讲埋嘅啫，帮我帮佢讲埋就企图即系推翻中国共产党嘅领导， 嗯， 系咪？第二个 purpose 就系咩咧？令到你成个反对派嘅阵营都系输，即系啲人成日话中间派嘅人系西瓜靠大边，形势去边度嘅时候佢就走去边度， 嗯。 但系你唔会即系令到自己去得失呢啲人噶嘛？ 嗯， 因为点解咧？嗱，佢困咗你喺嗰个不进不退嗰个位，喺嗰啲占领区里边嘅时候，你自然会即系得罪好多人噶。 嗯， 系嘛？好彩，即系到今日为止就系、是。即係對手係不斷犯錯嘛，正如尋日喺橫看金英嗰度講嘛，佢不斷犯錯嘛，佢有啲係過做過咗龍啊，出黑社會啊，係咪啊？即係跟住你差佬就打人啊嗰啲咁樣，即係令到嗰個焦點係 shift 咗少少。 係， 但係 in the long run， 你成個反對派都係輸㗎。 其實而家呢個即係已經係當咗佔中係持久戰嚟㗎嘛，其實而持久戰一樣嘢最好，即係其實大家雙方係等對方出錯啫嘛。 泛民嘅支持者从来未 ready 过，我系要付出代价嘅情况之下争取民主噶嘛？我哋过去嗰廿几年系习惯咗呢样嘢噶嘛？即系我唔系讲我啊，我讲紧我哋嘅支持者啊，泛民嘅支持者啊。 而今次咁好彩系人多，咁所以咧就 塞个几钟头，每日翻工咁啊早半个钟头，咁制唔制咧？咁地铁又多咗好多人，咁又制唔制咧？即系你嗰啲人开始 puzzle 噶啦，啲人会系嘛？点解又有世代之争嘅嘢？所以嗱，佢有两个 purpose 嘅。即係我再重複，就係、是、第一，佢呢個強硬路線搞到沒完沒了，令到反對派開始即係輸， 係 啊，跟住咧就令到咧佢能夠咧擺一個好強硬嘅姿態咧去引證呢一樣嘢，而係令到咧強硬派咧繼續。 但喺第一個 purpose 裏面，你要令反對派輸，反對派應該係睇到呢啲咁樣嘅嘢㗎。 咁但係佢 control 唔到嘛？ 嗯， 因為呢場始終都係學運啊嘛。 嗯， 甚至乎學運而家都唔係添啦。 佢哋係既然理解佢哋自己角色嘅時候，喂，佢哋應該知道點樣擔當即係佢哋擔當立法會議員嘅角色，點樣即係居中調停又好，點樣走去 冇佢哋 起呢個運動， 佢完全冇角色。你諗下佢哋個問題喺邊度咧？我尋日亦都講咗，喺《還看今日》裏邊，就係大家喺兩個星期以前，即係話已經係佔領發生咗不足一個禮拜嘅時候，我哋已經提。就话你要搞一个 United Front， 搞一个联合嘅阵线。 但你俾人着咗先机， 相似当年嘅支联会咁样。 而家你就系俾人着咗先机， 跟住泛民嘅阿哥阿姐系唔敢孭呢个锅， 系啊， 因为呢个系个犯法嘅行动嘛。你对公民党嗰啲大壮嚟讲，点会觉得即系我要孭呢一个锅啊？最后如果你发生暴乱嘅时候，佢作为组织就要俾人喐噶噃。再加上佢觉得根本就 control 唔到啦，已经。喺佢哋角度嚟讲，要 control 噶嘛。系嘛？ 即系你觉得而家泛民都系即系基于政治计算，咁所以咧就唔敢勇于咧就即系其实去承担呢个责任，就有你无人驾驶。但系问题同时间咧， 佢输紧 嘅。系啊，我知 过程输紧。 啊，但系同时间咧，喂，对方亦都有人同你讲，即系其实喂，亦都知道你可能会有啲即系人，喂，有啲有心人啦，即系会出嚟组织一个 United Fund 咁，正如你头先咁讲，但系你唔使搞嘅。一已經打沉你啊！就話即係要即係要呢個提防左膠啊，又唔俾大台啊，又唔俾捉，又唔俾揸咪啊！屌！但係偏偏即係講嗰個又其實本身又係揸咪去講嘅，即係呢啲咩嘢雙重標準。 但係我覺得嗱，嗰啲即係劉羅咧，我哋即係留翻下一 part 去專門研究佢咁，即係喺成個劇本裏邊扮演咩角色啦。 嗯，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是、你其實梁振英都想見到咁嘅結果，佢唔係想。解决问题嘅都 即系好似范太咁讲咯，咁范太亦都话就系话，喂而家咁嘅结果，其实边啲人最开心咧？就真系喺镜头前面笑嗰、那个， 啊，呢、這個六八九佢第一次即係對住呢、這個即係、就是、記者會，佢真係喺度冷笑喎，真係。 因為點解你一路沒完沒了，咁咪啱佢用採取強硬措施咯、 啊。 長遠嚟講，收緊香港嘅嗰、那個即係權利自由啊，甚至乎加強嗰個嘅干預啊，去我哋生活每一個人或者組織裏面生活唔同嘅領域嗰啲做法咯。即係話佢可以搞我哋花生台㗎。系咪？即系佢可以叫你主持走啊，甚至乎即系威逼利诱啊，甚至乎叫你讲一啲内容唔系我哋即系虽然我哋都冇路线啦， 即系叫我哋和谐台啦， 系啦咁样，即系佢会有更加多嘅理由去做呢啲嘢。 同时间你会见到呢个系一个收权嘅措施嚟噶嘛？喂，你利用呢啲咁嘅干犯唔系干预人身自由嘅嘢，就走去干预其他唔同政府部门嘅运作。去安插佢更多嘅人喺度，喂，咁佢成功派片噶咯，咁样就可以。 嗯，但系其实我就觉得就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就系讲到即系阿梁振英唔系咁想去即系平息件事，甚至乎系越搞越大啊。 甚至乎喺夜入边某一啲嘅派嘅人，而家我开始有怀疑。 我明白，但系呢有一样嘢，我就其实系几 confuse 啊。因为佢代唔代表啊？习近平点谂咧？因为其实个个都觉得就系话，喂，由阿谭博又好，好多人阿 B 又咁讲，又或者其实，喂，系习近平其实系阿梁振英嘅保家嚟噶嘛？其实佢可以做到今时今日特首，其实即系其实呢个系阿习近平嘅主意嚟噶嘛？喂，唔通习近平系想即系平息唔到呢件事咩？越搞越大咩？我真系觉得有啲 confuse， 即系呢样嘢系 唔系？但系因为佢有 set 咗两条线啊嘛，十月头嘅时候就话。不流血，亦都不讓步啊嘛。咁其實你係面對一個困局嚟嘅，即係如果我係習近平嘅身邊嘅即係謀士就話：，喂，老細，你兩個係 conflicting 嘅 purpose 嚟嘅，係嘛？你又唔用武力清場咯，跟住你又唔妥協，咁點清啊個場？阿哥，你两个系即系互相矛盾嘅目标嚟噶。 即系你话习近平自己都自相 矛盾，你只可以拣一样嘢， 嗯， 就系、是、让步，和平咧，大家撤退。第二样嘢就系、是、你唔捻让步，就所以我要武力清场。 嗯， 你唔可能两样都做嘅，两样嘢做咧就 系 搞到咁啦，胶着啦， 系 吓。 交着狀態就係咁啦。 嗯， 你點可能兩樣嘢都做啊？ 唔係，星期二阿譚博咪講過咯，喂，用普京式處理啊嘛，亦即係話，喂，遇到你啲咁嘅公民抗命佔馬路嘅行為，喂，咁咪由你繼續喺度搞咯。你喺度搞嗰陣時，我信 佢以為得 透啊嘛。 佢頭一個禮拜咧，佢製造一個無政府嘅狀態，等你哋自生自滅咧，以為香港人咧，係捱唔到咁耐。但因為今次嗰個 base 係大啊。 嗯， 起码都可能系十零廿万人咧，去参与过呢个群众运动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换班噶嘛。 嗯， 有啲人朝头早，有啲人晏昼，有啲人夜晚。 嗯， 系嘛？其实我哋第一个礼拜已经讲啦，即系 Anthony 又负责早班，我又负责夜班嗰啲咁嘅人嚟噶嘛。其实都可以分多班添啊。 嗯， 如果个群众运动系有组织嘅时候，其实可以分三班，每人八个钟。 嗯， 即系八个钟头抗议，就八个钟头工作。就八个钟头休息，屌，系嘛？就唔系学习啦，就我嚟抗争啦咁样。 嗯， 其实系完全呢个点解 base 太多，同以前系唔同咗。 吓 ，that's why 可以做到呢个咁样嘅组织工作。 嗯， 唔系，但系同时间你个组织工作难以去做嗰样嘢，就系其实，喂，你要推个共主出嚟，你要咁多人信服先得。 冇啦，冇啦，冇可能。 呢个系你哋建基于真系会有个 United Front 先可以做到，但系而家系冇 United Front。但系你 而家嘢咧？亦都系搞到你冇 United Fund 噶嘛？ 吓 喺过去嗰几年里边， 嗯， 系令到你即系成个所谓反对派嘅阵，唔好讲泛民啦，因为有啲人唔认自己系泛民噶嘛，系咪？咁我当反对派嘅阵里边咧，系完全唔能够咧系寻求任何嘅共识。 哦，是即系阿 number 人佢特登走去撕裂呢个社会，其实就系早已经 喂，你成个运动啊，都已经撕裂咗噶啦嘛， 嗯， 系嘛？ 嗯 所以我咪话一早讲就係、是、喂呢个係天安门广场嚟㗎喎。 嗯。 係一模一样喎同89年係完全冇乜大嘅差异㗎咋 喎。 拗嘅係咩撤定唔撤点嘅前提先撤讲对话係咪、跟住有你嗰啲人呢係散收收嘅完全冇组织嘅係咪亦都唔係 affiliate to 任何嘅组织唔係 under 某一啲嘅 command control 嘅。 嗯。 咁你一定係咁㗎。有啲人係刻意制造咗呢样嘢嘛。 嗯， 刻意制造到呢个散收收嘅运动，跟住当权嘅人一步都唔让， 嗯， 跟住你又唔流血， 咁咪交着咯，喺而家个状态咯，系、 嗯、 嘛，咁咪散兵游勇咯，咁、 嗯、 咪其实配合佢剧本噶，呢、 嗯、 个一个颜色嘅革命，系、嗯、嘛，企图推翻共产党嘅统治，亦都希望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试点，将呢一个嘅即系外国嘅阴谋咧，系延续去即系中国大陆嘅地方，系、 嗯、 嘛，而佢嘅具体嘅做法就系令到呢场运动都唔知几时完，没完没了，继续持续落去。 嗯 玩者大家、嗯、即係成个反对派阵营之余呢亦都佢攞到好大嘅着数。 喂但係你总结咗八九嘅经验同时喂但好似啲经验对今次呢场运动完全冇用咁样 冇用就因为其实你阿爺嘅操盘手其实就係又係佢 佢制造咗呢场剧本出嚟。 真係有个六四经验啊嘛佢。 你哋所有人都系自觉地不自觉地呢系扮演咗呢一场即係重复嘅六四。嘅一个嘅角色 ，This is a standalone complex， 系嘛、 嗯？ 大家都喺个角色里面扮演紧啊、 嗯， 即系其中一个某一个即系配角啊， 咁即系 或者闲角啊。 咁你所讲嘅即系其实所有而家所有步骤，一切都尽在阿爺掌握之中，而且即系都冇甩过剧本啦，系嘛？咩意思？ 甩咗啲，咁佢中间梗系有出事嘅地出事位啦，系咪、嗯？即系例如你黑社会你要反弹噶嘛？ 系啊， 系， 系咪啊？因为我自己一路嘅研判就系，你其实催泪弹已经系令到我哋嘅政治上嘅支持去到最高位噶啦。 嗯， 喺呢个最高位嘅时候，本来开始跌嘅时候咧，回落咧，你又出黑社会，又升翻上去。 诶， 本来开始再做一段时间路咧，你又开始咧，啲人又民怨沸腾啦。 嗯， 跟住咧，你又整个即系打曾建超嘅一镬嘅七条差佬咁样。 嗯， 咁你咪令到嗰个运动更加系没完没了咯。 嗯， 系咪？咁而某一啲人其实可能系背后拍手掌啊。哎，好啊，做得好啦咁样。 嗯， 吓、啊、一路都完唔到啦咁样。 吓、啊，即系闻到棺材香嗰两位而家最开心啊，或者系。 因为如果你问，如果你系爷嗱，你试下扮演佢嘅角色啦、啊，要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咁咪要让步咯。咁最容易让嘅系乜嘢咧？ 嗯 嗯， 咪公民广场，即系呢个诉求都勾勾地噶啦，系嘛？咁、嗯、你都唔肯让、啊，喂，嗰个有咩指标性作用啊？有咩实质意义啊？喂，仲有好处、啊，就系、是、你让公民广场嘅时候，可以将啲群众移翻入去啊嘛？ 系啊， 系嘛、 嗯？ 你起码政府有个道理啊！唔好话即系嗰啲领袖可唔可以叫到啲人啊？冇咁讲啦，就话你啲人要褪入去啦，起码都。 嗯、 你连公民广场都唔让？ 喂，阿土，嗱，其实如果咁样啦，即系而家个局势去到而家咁样，即系建制派佢又通过咗话 PMP 要查占中。咁如果你话即系呢单嘢咧，其实咁大程度上系由阿爺去操盘嘅话咧，喂，咁会唔会自己揾石头掉落自己只脚度啊？即系自己捉虫啊，大佬？ 有啲人喺某一啲人嘅角度嚟讲、啊，越乱越有着数 啊！ 喺呢度执 咁，如果真系认真去查嘅时候，佢 因为你先有个藉口系将呢一个嘅香港系完全即系、就是、个政策系完全改变，就系牢牢揸喺自己嘅手里边啊！ 嗯， 就话呢班人系养唔熟噶， 嗯， 吓呢班系癫癫地噶啦，已经系吓勾结外国势力噶啦，已经系嘛、 嗯， 企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余咧，仲系即系煽动紧我哋内地，咁佢咪揸紧咯嘅政策就系、是。佢只有呢个方法咋嘛係咪因为佢都知道其实佢个剧本佢继续喺度做緊落去㗎係咪我话喂大佬你再諗啦唔好话有啲咩实质性嘅让步剛才讲公民广场啦我讲多一样、嗯、梁振英下台得啦啩 嗯 我呢个 可以暗示㗎即係当然你话澳洲嗰单嘢已经系其中一个暗示啦咁但个问题就系、是、不断收到个讯息就话爺会保佢喎。 嗯 咁咩道理呢 咁即系呢个派系之争囉。 喂咩道理呢 即系放料嗰个系对家。 喂，你为咗一条咁嘅友，喂，就算嗰个系好人啊，即系就算嗰个系龙啊或者 Anthony 啦，喂，如果我解决到，即系攞个例子啫吓，解决到花生台嘅问题，我都揾咗你嚟制旗啦，仆街。 系啊， 我梗系为大局噶嘛， 嗯， 系咪？喂，揾到佢嚟制旗，起码烧咗一半嘅民愤啊，大佬。 兴富不死，老难未已啊嘛， 系咪啊？对唔住啊，即系今次你都系要制旗啦。咁董建华都系咁啦。喂，睇到咁重。系人都知道呢一个运动里面唔可以一短时间叫佢落台，呢个系事实。因为点解唔可以共产党唔可以因为群众运动令到佢即时落台噶嘛？呢个系嘢好瘀。咁、 嗯、 你都暗示少少就系未来几个月佢都唔会即系名不久矣都好啊，大佬。 吓、 啊，你又做唔到呢样嘢？ 唔系、啊，其实佢做咗嘅，只不过群众冇办法接受到呢种咁嘅暗示。你睇下上几个礼拜陈日君走出去叫啲学生退嗰下。 咁嗰嘢係卡你㗎嘛，嗰下就係、是、其實即係暗示嗰樣嘢就係、是、喂，即係嗰個後果其實係你即係想象之想象唔到嘅嚴重㗎嘛，甚至係流血咁樣樣嘛，嗰樣嘢唔係叫讓步㗎嘛，嗰樣嘢。 喂大佬啊，我唔知我喺呢度有冇講過啦、啊、因為太拖做呢咁嘅節目啦。喂大佬嗰日你一睇羅志剛出個 email, 跟住呢個李慧瓊發表講。 嗰啲邊係讓步呢，嗰啲嚇鳩你㗎嘛，全部都係。 唔係啊，你聽嗰啲兩個人呼籲你去走 啊, 啊就知道肯定唔係咁快開槍啦，係嘛。係咪即係陳日係陳日君俾佢嚇到腳震。就驚住啲學生出事， 即係真係要咬死人嗰個無聲狗嚟㗎嘛， 係咪 點會咁高調 啊？唔係高調都好啊，唔係嗰個 level 嘅人講。 嗯， 你出埋啲大學校長，其實大學校長都係俾佢陰㗎啦，屌佢企嚟㗎嘛，大佬話曬佢都 vice chancellor 啊嘛，我哋叫做係咪、嗯？全部都係俾佢陰嘅啫嘛，你越叫走，啲人係越唔會走嘅。 嗯， 而呢一個咧，亦都係配合咗成個劇本嘅之一咯，就係、是。阿崩叫狗嘛， 嗯， 系咪？有乜理由你见到个群众运动爆发到呢个阶段，你唔系放软招噶？ 嗯， 你系放硬噶、 嗯， 放硬嘅你咪重复跟六四咯。 嗯 嗯， 跟住你落咗个指令，话唔准流血啊嘛，唔会暴力清场，唔会暴力镇压啊嘛。咁搞到几时啊？永远都唔使清噶咯， 嗯， 系嘛？ 系啊， 我哋人都仲多过你差佬，你点清啊？清条毛啊？ 嗯 喂，呢、這个先至系，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最戆居嗰件事。 唔系，即系有种讲法就系话，其实 初头觉得戆居，应该咁讲。 由清呢、這个即系 后期觉得咧，佢原来背后嘅更大嘅 agenda。 嗯， 咦？咁佢最终嘅目标咪即系话，搞掂呢一场运动，去换香港二十年嘅太平， 系唔系换到太平系一件事啊？ 唔系， 但系起码佢能够俾佢有个理由， 唔系我 去实施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硬嘅政策嘅一个理由 咯。我讲紧太平嘅意思就系话佢完完全全利用呢一场运动就 suppress 任何一个有机会反亦都有能力反对到阿爷喺香港嘅人啊嘛。 咁你继续会存在嘅，不过啲反对派嘅实力会系削减咗咯，比如过往日子里边，因为你俾咗个借口啊，系咪？即系例如你搞肥佬礼已经系啦、 嗯， 搞到人哋出唔到报纸啊，甚至乎佢视佢为系成场运动嘅磨黑手啊，嗰啲咁嘢啦。 唔系嗱， 你成个泛民阵营唔单止系四分五裂啦，仲、嗯、系有一啲本来系会支持泛民嘅人开始拍手啦。 嗯， 因为有啲契弟系会觉得，喂，你有冇搞错？你鼓励啲学生， 嗯， 系 犯法嘅咁 啊，阻住我啊，嗰啲咁嘅嘢啊，瞓街啊，咁之如此，即系嗰啲贼头系咁噏噶嘛会。系咪佢咪不断削弱紧你成个反对派阵营？唔单止系团结嘅问题， 嗯， 亦都系你嘅实力嘅问题， 嗯， 跟住佢亦都可以大条道理实施一啲比较强硬嘅治港政策， 嗯， 而你嘅支持系会逐步削减啦嘛，喺、嗯、呢场运动之后， 但大前 呢个我估计啦， 唔系，但你呢个估计个大前提系在于呢场运动要悲剧收场先做到嘅，如果 不需要悲剧收场，等你自动死， 嗯， 你得三个结果嘅啫嘛，系咪、 嗯？ 一你灰溜溜咁离开，因为越嚟越参与嘅人少啦。吓、 嗯， 暂时未会，但系两三个礼拜之后，我唔敢讲。 悲观主义情绪。 第二， 上涨 就系有实质嘅让步，大家系运动胜利，共产党一定唔想见到系咁样。 嗯、 特别某一啲嘅派系都唔想见到系咁样、嗯。第三就系、是、武力清场。 嗯， 系咪？咁佢讲咗唔会武力清场啦，你亦都唔想灰溜溜咁走啦，因为我哋源源不绝嘅人嚟啊嘛。 系、 嗯、 啊， 咪得中间嗰个咯。 嗯， 系咪？得中间嗰个咋， 就让步啦， 系嘛？咁但系个让步又唔似， 嗯 嗯， 冇实质、啊。 其实阿梁振英都讲咗嘅，就系话喺呢个即系提委会嗰边让步咯，有讨论空间啊嘛。佢话下个礼拜倾嘅对话。 屌，咁搞唔搞占中运动，你都即系谂住执下个提委会噶啦。 即系实质上同 即系提委会其实系 suppose 下个咨询嘅阶段嘅时候讲噶嘛。 唔系，所以如果我系佢。 啊 嗯， 你真系想让嘅话咧，先放咗公民党场先。 嗯 嗯， 嗱呢个系好直接嘅嘢嚟噶。第二就系咧，你都要补充一份报告交去人大常委会噶。 嗯， 你同佢对完话之后，好简单啫嘛。之前你对乜春嘢话、 嗯， 你设嗰啲咩基本法，嗰啲咩宪制框架，你叻场我啊，大哥。 系嘛？你话俾我听啦，我唔可以违反基本法前提 我觉得 头 先讲一样嘢就系话，即系要梁振英，即系其实自刮两巴，最好就自刮两巴，然之后又喂，屌系等我系我误导咗中央啊！个政改报告系佢 draft 出嚟噶嘛？ 三民组 系嘛？喂，而所有嘢，所有责任推晒喺落推晒喺佢身上嘅时候，喂，咁其实最好嘅解决方法嚟噶。喂 ，Day One 就系你误导中央，所以佢先至有咁嘅人大决定啊嘛。 重新 submit 嗰一份系咯嘅补充嘅报告，即系去修订一下，将学生嘅意见即系吸纳咗入去， 咁啊最好噶啦。 跟住再重新嚟过，喂，你 buy time 都要啦，系嘛？ 但系佢而家封死咗自己啲门啊嘛， 因为你唔妥协啊嘛，唔系，所以我咪话呢两个系一个即系自相矛盾嘅目标嚟噶，系咪？ 大问题， 你从管治者嘅角度谂啊，唔好从我哋嘅立场谂啊。你又唔想流血，又唔可以暴力镇压，因为呢个系国际城市，系咪？好难睇，啲资金会走晒，系咪？ 咦，咁我哋反思到一样嘢喎，对话完之后，喂，又可能系运动另一个高峰嚟嘅。因为你任何一样嘢都做唔到啊嘛。 睇佢醒唔醒啦，对话过程里边，因为对话已经唔系结果噶啦，睇个结果，而系睇个过程。你有冇诚意？去吸纳即系市民大众就呢啲问题嘅即系一般嘅睇法。如果你只系做个样嘅话，即系好似之前咁，喂，如果你作为一个统治者，再讲翻个问题啊，晨早对话啦，点会 call 到咁晏噶？唔使学联写信俾你啦，系咪？放完催泪弹嗰日，开始空城计嗰日，开对话啦，自己提啦，我希望见学生，或者我希望见反对派嘅阵营嘅代表。是咪就希望能够呢是和平解决呢一场运动。一早做咗啦，今日几日啊 ?18 啦吧， 19 啦吧，是咪黐线㗎。所以背后有另一啲 agenda, 就係我现阶段嘅总结。休息一阵。 好。 大家好，我係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緊嘅係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涛。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连学生都分学联同学文， 系， 仲有泛民， 系， 仲有陈日君啊，同埋陈邦安生、李柱铭嗰扎。仲有呢， 仲有肥佬禮， 肥佬禮就主張撤出旺角，點知去到旺角又話俾人香， 冇錯 啦。咁冇錯，你而家成個佔中運動係冇領袖， 旺角點解俾人香嗱？呢樣嘢我覺得我就好不滿嘅。其實你從頭到尾鬧佔中有一啲人嘅，包括我覺得佔中作為手段冇問題，實行一定出事呢啲啦。但曾經有一派叫雙黃派。从去年闹到今日都闹占中，但占中真的发生了，他就即刻抽水，就要全地开花。而家旺角场你怎么解决，根本连他自己都控制不到，现在怎么解决咯？勇武真的勇武啊。即是你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所以为什么肥佬呢去到那个场被人嘘呢，就是因为那里的很多群众。 喂，回来了。 头先破迷信讲真话嗰个唔系阿土喎，系谭博喎。 好少可听阿谭喎。 唔系，但系其实阿谭博佢讲呢啲嘢咧，已经相比起即系其实系嗰呢个咩啦，即系光明顶啦，佢讲系急急脚走，即系要预早半个钟去即系做节目，要收工就系要为咗去过光明顶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如果你讲内容嚟讲咧，即系其实佢喺呢个党国笑谈讲嗰啲嘢咧，其实系更加。即係更加老實嘅，其實係 更 obvious， 應該 更加唔保留啊！佢喺光明頂已經好 Q 咩噶啦，已經係好保留噶啦。但係 even 係咁即係咁約束自己都好啊，即係已經激到呢、這個嚇、啊，即係呢、這個皇后即係扎扎跳啦。佢點樣講咧？ 唔係我想講咧喺呢一節裏邊咧，就係點解係雙王都係其中即係、就是、劇本之一嘅重要嘅配角嘅問題。 嗯， 即系阿谭有一个分析啦，就话即系其实呢班人闹咗占中超过年半，甚至乎一年零九个月嘅时间， 会搞散个运动添，仲话 系咁跟住咧，就而家运动起嚟啦、嗯，就唔单止系个人嘅目的抽水咁简单，亦、嗯、都咧系令到咧你呢个运动咧配合翻我第一节讲嘅，令到佢没完没了。 嗯， 呢、這个咧就系、是、我想即系否释嘅一个问题，因为点解咧？你打佔中由头打到落尾，其实背后目的系咩呢？就谂住你搞唔到啊嘛。 嗯。 咁但系有时呢个世界就唔系话你香港系可以控制大局噶、嗯，香港嘅客观形势系令到佔中系会出现噶嘛，系会出现一个公民不服从嘅运动噶嘛。 嗯。 喂，大佬，回归十七年啦，你应承咗我哋嘅所谓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喺边度啊？ 嗯。 我仲唔靠公民抗命？系咪先？嗯、我同唔同你嚟一铺大嘅， 系 啊，所以双王第一个阶段系瓜咗嘅，但系佢转得快，转得快嘅意思就系咧，佢唔系净系去抽水，即系攞油水咁简单啦，而系佢搞散你呢场运动咧。其实有两个方法嘅，方法一就系咧系不断咧系话呢个运动系冇组织，唔应该有领导，我所有人都系代表自己嘅。 就提防左交嘛， 系嘛？跟住提防左交一样嘢啦，系嘛？将即系美点双辉加叶宝林捧出嚟啦，跟住就个个都系打左交啦， 系 系咯。 跟住话呢场运动系唔应该有任何人领导噶嘛，系、嘛？改个名叫三次啊嘛， 系啊， 系嘛？双学啊嘛，再配合埋陈云啊嘛， 嗯。 咁你究竟个目的系乜嘢咧？唔单止系立咗个运动领导权咁简单、啊，而个目的就系令到呢一场运动系完唔到， 系、 配合翻天安门嘅剧本。 喂，但 是就 是 越激进嘅人、表面上越即激进嘅人，系、会继续系非理智地，系、完全冇计算地，系、继续留喺嗰个位置啊嘛。无论你几多人都好，都系会留翻嗰度啊嘛。而最后嘅问题就系边度啊？系多数服从少数啊。我讲咗一万次，嗰啲人系唔赞成你嗰啲人系自己走咗去噶啦、 嗯。 你睇下而家旺角个场嗱，我寻晚去十二点零一点啦， 啊，我哋一齐去 黄金时间啦， 嗯， 五百有到， 嗯 嗯， 阿龙你头先去啊嘛，做节目之前 都系 黄金时间啦， 百有嘅咋， 系咪？ 嗯 吓， 你点会令到嗰场运动？你有冇谂清楚点解会你搞到自己系卡住喺嗰度噶？ 嗯， 系咪？跟住你造成嗰个所谓嘅滋扰，其实系我哋选嘅。 佢冇问题噶，佢多个场做节目嘅啫嘛，对佢嚟讲 系嘛，即系我哋都讲过啦，你讨论又系戆居嘅，表决又系戆居嘅，系、嘛？喂，咁我未到，喂，咁我表决，咁点啊？咁样如果我话我系负责旺角咁样， 唔系，其实如果你话道理上，唔系原则上咧，佢哋嘅原则上啊，佢哋嘅原则上咧，其实成个运动咧可以没完没了，因为其实佢系嗌过一个好鬼，即系。佢系 high 山定， 系啊，呢个 high 山定嘅全民 Unrealizable 全民制宪啊嘛，你全民制宪，你一日做唔到嘅话，你一日都可以唔切噶， 咁咪继续落去咯。 唔系，即系所以其实如果我哋真系要揾人落去嘅话咧，系要揾人去宣传佢哋自己本身嘅终极政治目标啊嘛。佢哋嘅终极政治目标就系全民制宪，大家不如认识一下双王啦。即系如果即系佢哋喂系咪真系呢个目标未达到之前，你永远唔切先？点解你尖沙咀切啊？你全民制憲，你達到咗目標嘅目的啦咩？ 佢冇認佢係尖沙咀，係佢自己負責去搶錢翻嚟啊嘛。 但實質上係佢 山水，嗰啲人山水係咪鬼啊？你又唔話啲人鬼？喂，嗰啲人，喂， 有份搞出嚟嗰啲人，有份散水嗰啲人，全部共产党嚟啊！佢讲噶嘛， 嗯， 系咪？ 喂，大问题，我哋去 咪仲惨就一样嘢咧，就系、是、组织者咧都开始俾佢哋，即、就、系、是、因为呢一套嘢咧，就虽然背后可能好憎佢哋，但系都唔够理智地咧去反击佢哋。 嗯， 喂，老实讲，即系你如果组织冇呢个咁嘅意志，日日睇住佢哋啲 Facebook 嚟做政治决策嘅，你咪中晒计咯。 唔系，因为佢摆定咗个氹喺度等你踩啊嘛， 系嘛？ 即系你成个运动，你讲到最后尾，你要解决，你一定系要倾，一定系要有个即系大台啊！即系其实要同你班友去，其实去即系去同你哋商量噶嘛。 有组织，有大台，有大会， 咪 fit 晒。 你中意继续喺度嘅，你继续。 啊、 我鼓励你、嗯、你仲拎埋龙思琪出嚟搞埋港独添，係咪你夠膽嘅话、你咪讲全民制憲囉，喂你有具体纲领先佢留喺度係咪笑到碌底，上个礼拜日我点解同佢哋包个博货好简单咋嘛，学联去三个地点边话开个讨论会，究竟个运动点搞落去， 嗯， 关你柒事呀、你又话冇大台啦，冇大会啦，咁你有你开人有人开嘅啫，大哥係咪先，咁你踩人哋咩场呀、笑，佢啲全部系剧本嚟嘅。一嚟到排队攞麦，你学联而家嚟插旗啊？吓、你呼吁我哋几多次离开呢个旺角啊？系咪？吓、28号你哋第一个话，如果即系话要撤退啊咁样，其实 discredit 紧你成个运动嗰个所谓嘅领导嘛。 系啊， 系咪？佢目的系咩啫？你仲同佢李斯文？ 唔系 ，even 唔系领导啊，揸咪都系有罪噶，揸咪都系左交嚟噶。 佢又揸咪， 唉， 你揸咪又得啦，人哋揸咪唔捻得啊？ 佢做节目， 喂大晒，大哥而家你系咪？人哋去播电影唔得，你喺嗰度做节目得？喂，乜嘢道理啊，大佬？喂，而家啲友有冇讲下道理噶？ 系 咪啊？喂，你而家咪越搞越缩咯？啱啊！我嘅谂法就系你送咗旺角俾佢啦，睇佢点样样搞。空城计俾佢啦，我哋正经人家就返返去金钟啦，为政府总部呢嗰、那个先係对政府最大威胁嘛，係咪瘫痪政府嘅运作啦，係咪先，真係唔俾佢3000人入啦，你可以咁諗㗎嘛、你睇住个 Facebook, 佢包咗好多假 account 㗎，佢包咗信徒又多啊，大佬去做决策啊，仆街，你商学睇住嗰样嘢去做决策啊，喂咁你一定係中晒佢个氹啦，中晒佢个计，大佬 事实上 你要明白双簧是中共的剧本之一。 唔系点解咁样做个原因系在于而家你见到。 喂佢好似真系预知过去未来咁，我加多句先啦，龙妹事啦。喂佢知道呢个运动系搞咗18、19日㗎喎。我哋初时以为一个礼拜就差唔多完㗎喇喎，所以我哋冇乜点准备喎。系咪佢系先知嚟㗎喎，每一次镇压都唔喺现场㗎喎，大哥。喂真系好嘢喎，真系大佬。系咪我都遇过一镬呢两镬啊，大佬。佢一镬都冇遇过， 唔系加，唔系喺呢一方面加多句啦。每一次佢嚟到旺角或者金钟嘅时候咧，就最安全嗰阵时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唔想出事嘅话，系可以跟住佢哋行下。咁其二想讲嘅就系、是、喂你讲紧学联又好，学民又好，大家好多人都系根据 Facebook 做决策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好多人都 share 紧即系热血嘅嘢。而且你係見到佢哋咧不斷咁樣做 rolling 咧，其實係令到你好難啫，走去思考下一步應該點樣做啊？因為佢係咁喺度用資訊轟炸你啊 ，loop 你啊嘛， 係啊， 係嘛，將啲小事入邊變成喺即係你個腦裏邊以為係大事嘅嘢啊嘛， 係嘛，同埋有一樣嘢佢做到即係大家好疲倦嘅，即、就、係、是、我哋琴日去到即係、就是、落到場啦，佢哋而家就係玩緊捉鬼遊戲啊嘛。即系佢永远咧就系咁样嘅，即系佢自己系即系鬼喊捉鬼呢、這个所谓就系 贼喊捉贼， 系啦贼喊贼吓贼喊捉贼，鬼喊捉鬼，咁佢系鬼嚟嘅大佬啊！即系所以嗱呢样嘢咧，就佢你唔能够唔话 Peter 佢聪明，即系因为佢呢啲嘢亦都系佢自己本身做 planning 噶嘛，而事实上 佢背后有人 orchestra 嘅。 嗯， 而佢呢个点 样？喂，你点知道搞咁耐噶？就系、是、因为你要咁搞，先至会搞到咁耐啊嘛。 嗯， 系嘛？商学都俾佢搞到即系群得裤甩啦。 喂，阿土啊， 喂，佢点咁嗌退场啊？喂，切一个旺角啊， 嗯、 都咁卵惨啊。 系， 嗯， 系咪？ 你头先 冇话切铜锣湾，喂，大佬你即系有我又再重复， 系， 嗯， 喂，占领运动系一个原则。 啊、 一个应该咁讲，一个手段去达至到我哋争取民主嘅原则、 嗯。 而占领边个地方系咪一个技术同资质嘅问题啊？ 系啊， 嗰、那个已经变成原则问题，你系咪黐线噶？ 咦喂同 你同你咪觉得系呢个世界咪好反智先？ 诶、欸，咁我明啦。 喂，占领个 office 一定系占领社民连个 office 可以讨论噶系嘛？占领完两个之后，咪褪翻一个出嚟，我哋方便谈判又得系嘛？作为交换条件又得。喂，点会成为原则问题噶？ 嗯，咪当年社民连分裂嗰种咁嘅伎俩，咪落咗嚟呢一度。 佢将佢啲所有嘅枝节嘅提升变成一个原则问题，搞到你包仔咧头昏脑胀。 即系本末倒置，就专登就系、 是。咪你包仔惊咗佢，你埋佢屌佢得噶啦，屌我一屌佢，你包仔全部鸠缩噶，全部都系咪？你惊佢咩啫？你系咪要选举？ 喂，你上次系咪出咗 status 啊？话即系你根本上已经系即系冇政治考量，即系如果屌佢，同佢奉陪到底啊！ 我敢同你奉陪到底，喂，你包仔缩，你惊佢乜嘢啊，大佬？你估佢系香港嘅 majority 咩？ 系 对唔住，而家得翻几百友嗰度，你当佢系 majority 啦。 嗱，正正就系呢样嘢， 大部分嘅人系唔妥呢样嘢嘅，去咗金钟噶啦。 嗯， 唔系你惊佢， 正正就系呢样嘢，就系点解 送俾佢？等你点搞个旺角？我等你撤，就好似广东道咁，佢实撤，话俾你听。阿爷嘅剧本嚟噶嘛？ 咁变咗佢 阿爷 orchestra 噶嘛？ 咁变咗 咁咪等佢灰头土面切咯。 咁佢咪 你仲同佢喺度牙？ 咁佢咪变咗左交咯？仲有咩？ 系啊，啱啊。唔其实我唔应该咁公开讲嘅，但我私下讲好多次，冇人理我啊！屌， 嗯， 俾咗佢啦。嗰度得几百友，系咪？等佢喺度表演啦。 系， 系咪先？仲有啊，例如你龙和道前日嗰单嘢，寻日我话要讲嘅，呢一个 port 嚟嘅。 系 成个阴谋一部分，点解咧？嗰日14号准备迈向15号嘅凌晨嘅时候，14号学民思潮已经有人听到，谢志峰话俾佢听，15号同21号系会出事嘅日子， 嗯， 好似预知咁吓。第二，差佬嗰日本来由300个饭盒买1000个饭盒，第三。冲出去路障摆路障嘅人，全部系戴住口罩嘅人。 嗯， 藉口就系话冇咗金钟道，我咪占龙和道咯。 嗯， 第四， 好似好有型。 摆完路障，差佬厘清啦，呢班人第一班人走。 嗯 嗯， 系咪鬼啊？ 害咗47个人俾人拉， 系咪啊？嗰啲系真系勇武啦，继续喺度同佢顶嗰啲傻，即系难听讲就即系阿爸阿妈会话你傻啊，因为俾人煽动咗出嚟啊嘛。 嗯， 冇领导啊嘛，冇群众啊嘛。苹果日报写一个，明报写一个，就话学联唔捻代表我，学民思潮唔代表我，呢场运动系我自己嘅。喂，大佬，哇，你真系好笑啊！香港争取嘅民主运动，你嗰几百友啊，阿大哥，你唔使理下其他人啊，系咪啊？喂，呢啲咪就系成个阴谋一部分咯。好彩系差佬打人咋，唔打人俾人屌到飞起，跟住差佬有足够嘅 legitimate 嘅理由啊，系镇压你啊。 嗯， 所以阿猫今日讲得啱嘅，喂，你唔好再搞嗰啲零星嗰啲嘢啊，大佬。 唔系，你今日见到 Facebook 好多人都话继续组织游击队。诶， 头先阿猫讲多咗句嘢，即系我哋 chat room 有个叫吴捻明啦，咁佢就话阿长毛咧就喺 D100 嗰度讲咧，就而家班人就冇大会，就大佬指挥。 系咩？ 啊， 大佬系边个？喂，我问啊， 嗰样大，大佬佢真系影张相好， 屌柒佢啦！花生台，你听我哋节目嗰啲友，你走埋屌柒佢啦！系，你俾佢喺度揸住个麦喺度，即系荼毒群众，搞弯你个运动，而最后佢系阿爷嘅剧本嘅一部分， 系 咪？你龙和道，我再细心啲讲，喂，嗰个唔系一个即系阴谋嘅一部分咩？ 系 吓， 系咩？喂，细路仔玩游戏啊，捉棋啊， 嗯， 我冇咗个金钟道，我攞翻个龙和道，你咪傻噶？成个占领运动嗰个原则唔系呢样嘢嚟噶嘛？ 嗯， 系咪？ 即系变咗为啖气啦，系嘛？ 喂，细路仔玩游戏啊，跟住你几好笑啊？喺中环嗰啲系嘛，摆咗个雪糕，系咪叫雪糕桶啊？ 系 嗰垃圾桶啊，嗰啲咁样嘅巴士站嗰啲铁栏啊，跟住闪咗去，喂咩意思啊，大佬？喂，呢啲似唔似暴乱啊？ 唔系，佢哋要做嘅就系不断咁样滋扰， 神憎鬼厌啊！啲人见到你， 嗯、 喂，你够勇嘅话，坐喺度啦， 等人拉。 喂，同埋你话学联唔代表你，学民思潮唔代表你，其实有个意味嘅， 嗯、 即系你叫佢唔好吹鸡啊！你唔好吹鸡，差佬咪好似嗰日咁咯，咪可以镇压你咯，因为你得翻百几二百友嘛。如果学联同学民话真系有组织地吹鸡去龙和道，5000人。坐喺度，你点样？你点样？你点样驱散啊？差佬点打人啊？点样有藉口开胡椒喷雾啊？ 嗯， 你仲有你嗰班友唔坐低，点解唔系翘住手？ 係咪？佢都未放放胡椒噴霧嘅時候，你全部企曬喺度，幾危險啊！ 係， 嗯， 喂，呢、這個唔係陰謀一部分，出完催淚彈，出黑社會幾日，再出啲即係建制團體，再揾人滲沙子入去你嘅示威群眾裏邊， 嗯 嗯， 去打散你， 嗯。 而呢個係雙王一手促成嘅，因為佢係爺劇本嘅一部分，佢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配角喺呢場運動裏面。 哪一套啊？ 係 嗱，我有個諗法啦，就其實係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即係其實你關於你上一節，你咪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而家習近平佢自己本身個政策都自相矛盾，又唔流血，但又唔妥協。即係其實佢呢咁嘅自相矛盾嘅政策底下，就係令到下面佢反對派其實有機會，其實係令到即係呢個膠着嘅場面係持續落去啊嘛。而點樣去令到呢個膠着場面持續落去？而事實上嘅時間係好緊要嘅，一定係要橫跨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叫做一定係要去到橫跨呢、這個即係四中全會啊嘛。去到四中全會嘅時候，我呢個籌碼就揸到底啦。我就可以將佔中呢個籌碼帶入去四中全會啦。我呢樣嘢我直情喺開會嘅時候我 confirm 你習近平。 嗯。 而我點樣可以可放可收，就係、是、會有一班人我係可以 control 到 remote 到嘅。所以雙王係咁緊要。 佢一隻棋嚟嘅。 佢係要攞咗領導權，然之後去到適當嘅時候，我同你講掂數嘅時候，我先至可以自放自收㗎嘛。 咪所以如果我係雙學三子，一定同熱血公民，一定同黃毓民劃清界線，一定要。 嗯 嗯， 你死梗，如果唔係你個運動， 嗯、 死梗。 嗱 嗱，你唔同佢劃清界線，人哋都同你劃清咗界線啦。 嗯 嗯， 係咪三字嘅叫咩？個花名 三次啊嘛， 係咪？ 係咯， 雙學打緊啦。 嗯， 係咪？你唔同呢啲人劃清界線，你對敵人仁慈，即係對自己殘忍。話俾你聽，呢個係我陶君衡嘅經驗。 嗯、 我話俾你聽，親身嘅經驗。你對佢仁慈，咪即係對自己殘忍咯？係嘛？你扮斯文啊嘛，係、 嗯、 嘛？你扮形象啊嘛，要攞係嘛？討好各方啊嘛，咪撲街咯呢鑊嘢。 咪同埋熱血，你見佢哋係個做法係好似咧，即係未喺延安入邊嘅共產黨嘅，即係俾人打到撲街嗰陣時係講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係咧，即係喺。喺呢、這個中原，即係蔣介石中原大戰時期，佢咪係咁喺即係喺中國各地遍地開花搞群眾運動，搞翻 佢好叻噶，佢哋已經有曬分工噶啦、 嗯， 即係學聯嚟嘅，梗係唔會黃毓民或者係黃洋達走嚟踩你場啦， 係啊， 咪揾啲僆嚟踩你場咯、 嗯， 挑戰你嗰個權威咯，等、嗯、你進退不得啊， 嗯， 係嘛，削 discredit 完你嗰個 image 之外咧，跟住咧。influence 埋甚至乎系 impair 紧你个 legitimacy 啊， 嗯， 影响埋你个权威啊，等你冇人只可以领导啊， 嗯， 系咪？跟住第二日就话叫啲人唔好闹学联，咁你真系讲咩？ 嗯， 你讲乜捻嘢？你人格分裂噶你，系咪？跟住话个个出嚟话学联唔捻代表我啊嘛， 嗯， 我心谂你唔系学联嘅会员，点会代表你啊，大佬？你话你自己代表自己嘛？咁你踩我咩场啊，大哥？跟住學聯話去對話又唔俾嘛，佢話你又唔撚代表我嘛，咁、 嗯、 你去呀、啊、撲街，我咪指住嗰條友屌佢咯，我話你去咯，人哋見你先得㗎，你咩實力啊？跟住個個扮咧，就係話自己喺旺角瞓咗十幾晚喎，屌、嗯、真係， 仲話自己又仲話自己即係同呢個黑社會衝過嚟啊嘛， 我屌咁個個喺度搭躲啊！仆街！咁我话我抗争咗廿几年啦，屌你咩！我又有优先发言，屌你真系你黐黐嘅你班。 但系咁讲，喂你睇翻热血喺旺角占领嗰个地区，根本就唔系战区嚟嘅，反而战区系喺喂 左。唔系拖你后腿嘅。 系啊， 佢目的系要拖你后腿啊嘛。 嗯， 佢令到你进退不得啊嘛。 嗯， 等你 discredit 你嘅形象啊嘛，嗯、影响你嘅 image 啊嘛， 嗯， 削弱你嘅领导啊嘛。咪你仲唔同佢划清界线？玩完㗎啦。 唔係，所以嗱，如果你明知佢係想 discredit， 最惨就一样嘢，输系输你嘅。 嗯， 佢到时咪话你囉，我帮佢諗埋劇本啦，下个部分啦、啊嗯。就係因为你哋唔支援㗎嘛，旺角佢讲咗啦。咁、 嗯、 所以我咪切囉，因为你一早唔同佢切割㗎嘛。 嗯， 你唔同佢切割就係你尾大不掉啊。咁佢咪控诉返你囉，屌都话你哋㗎啦，搞咁多年民主运动冇一场成功㗎啦，咁样 呢赌场乞衣战术嚟㗎喎， 係咪攞你嘅筹码去赌， 输就输你嘅，赢就赢佢自己嘅。 嗯，喂，嗱 ，chat room 有啲人就想我哋讲下陈云啦，但 又讲呢个捻样屌。 嗱，陈云其实呢一着咧，其实其实好简单嘅啫。你见到就系、是、嗱，而家啊，即系阿梁振英咧就话，即系下个礼拜就想同阿边个啊，即系商学，即系同学联倾偈啦，系咪有对话啦？就正正就系、是、呢，即系其实呢一样嘢放咗风之后，喂，陈云就即刻讲啦。就話你係呢、這個，即係話呢個學聯咧，就即係呢個即係親美嘅代理人啦。就話咧，即係唉，你即係其實係即係佢哋最後尾又會出賣你嘅。就其實係信唔 Q 過。 唔係咁，你唔對話，問翻個好 fundamental 嘅問題啦，唔好講佢啲陰謀論啦，即係冇 proof 嘅嘢，即係講係咪即係英美代理人啦？咁唔對話點樣解決個問題咧？ 係，你始終有對話一天 啫嘛。你嘅潛台詞係咪即係話對話唔使繼續咁守落去咧？ 就等佢 咁，你喺邊度咧？你喺邊度守咧？陈云啊，我问紧， 系、 啊，唔系，你系旺角手啊？你入去啊？系、嘛？唔好教书啦，罢埋工啦，你系岭南。 咪所以林恒志今日嗰篇文就更加系反驳嘅一个好证明。佢话正因为出咗而家呢七人打人呢件事，你商学更唔系你学联同埋政府更加需要对话。因为你群众如果而家差唔多系不受控，如果你再唔对话，喂，搞到咩任何悲剧出嚟，你 discredit 嘅。其实就是抗争的群众同埋香港政府自己本身，到时到后是整个香港一起输。 仲有一个好重要 argument， 大家真的要牢记在心，就是学联或者学民叫大家撤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会继续留在这里。但是你热血公民和黄毓民叫人哋不要撤的时候，你们去了哪啊大哥？你不是跟群众一起顶的嘛？你叫啲人去龙和道。你自己去以身作则，第一个去顶，第一个去顶胡椒喷雾，第一个去顶差佬盾牌，系咪？你唔好咁 high 生定啊！ 嗱，即系 咁都睇唔捻出。 佢而家嘅做法就系搭咗个氹出嚟，等你踩落去。 咁啊，焗你嗰班友仔去损伤啊嘛，制造一个暴乱嘅场面啊嘛。 系 咁咪有机会俾差佬镇噶啦，不过差佬系高 too far 啫，行前咗几步啫，系嘛？佢醒少少啊，好似上次阿 Jack 好同阿立铺嗰啲咁啊，拎到上去嘅警车度先揼佢啊嘛，边有证据啊？几核突啊？拎埋一边后巷。 喂，其实嗱，阿谭博亦都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而家最想交着嗰样嘢，嗰个人咧，其实就系江泽民啦。咁佢最近又出翻嚟啦，即系如果咁样照 fit 落去嘅话咧，即系双王都可以叫做系即系帮派势力嘅代理人。 习近平系需要即系决断地咧，喺呢场运动里边咧，做一啲实质性嘅让步。 剁咗梁振英， 第一剁咗梁振英，因为呢个咧系成个动乱嘅矛头嚟嘅。第二就是那些枝节的公民广场让了他啦，是不是政改重开谈，即是重开的谈判啦，重新再启动那五部曲啦，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 赖够晒梁振英度。 大家在这个阶段停一停火先啦。 喂，既然是这样的话，喂，究竟有没有办法做一个下台阶比习近平有藉口？ 不是就是一个人孭晒咯，找个耶稣出来咯。即是高铁的处理方法都是这样的嘛。高铁你记不记得当其时即是找哪个孭镬啊，就是姓刘噶嘛，嗰、那个系叫做，即系嗰喂，就刘刘志军系嘛吓，刘志军系咩？ 所以你嗰啲差佬，我都费紧事屌佢真系。你差佬都系俾咗变咗人嘅棋子啦， 系 喺成个人哋嗰部局里边一个棋子， 但佢乐于做、 啊，变成丑人啊，系咪啊？即系几核突咧，大佬你自己做埋啲嘢，所以而家运动嘅第一优先。即系除咗要我哋巩固我哋自己嘅群众之外，系嘛？第二嘅最重要嘅就系要打呢个双王， 系， 因为佢不断喺度破坏紧呢场运动，令到咧推到大家去一个万劫不复嘅地位， 系， 令到咧系双输， 嗯， 唔系佢输啊，佢一定有油水捞噶，你都唔使同佢计啊，呢铺嘢我哋慢慢同佢计啊，迟啲。 你讲紧双输啊，成个香港同埋抗争运动啊嘛， 共产党都输啦。共产党陪我哋一齐揽住陪葬，共产党一定系咁噶嘛？系咪？全世界都喺度屌佢啦，系人都知道你嗰啲一国两制系空话啦，你唔喺度即系再装模作样啦，佢唔捻输啊？系咪？抗争者又输，系咪？咁咪大家灰心丧志咯，屌咁样瞓咗廿日啦， 以后七一都好难揾人出嚟嘅，你最咁大镬嘅呢铺乜都揾唔即系揸唔到咯。你仲话七一？ 因为你拉到啲人去到最尽啊嘛。 系啊。 系嘛？你完全冇一啲 难听啲讲就系 realizable 嘅高， 已经出咗绝招啦，大佬啊， 系咪 啊？系咯， 咁所以咧，最后我嘅结论就系斗耐力， 嗯 嗯， 同你即系第一，你自己抗争者都要有心理准备，同佢斗耐力， 嗯， 好，休息，转头翻嚟再讲。 生当繁殖，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谭志强。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嘅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威 BB 王夏威 Dance。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是长毛。 屌你老尾，一个萧若丸，屌你控告一个郑经汉，三大撚人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吴家杂！ 你呢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 HKPN 100万好特别，我系萧若丸， 我系郑经汉，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喂。喂，其实呢即係我哋头先讲陈佐洱啦，即係就话其实佢已经开始定性咗，即係而家占中系一个颜色革命啦，系咪？咁但係其实我哋除咗陈佐洱之外，其实有位即係吓、啊、即係之前做过呢个广东省省委嘅阿汪洋啊，即係而家系呢个副总理啦，佢亦都去到俄罗斯嗰边啦，喂，都遥遥相呼应喎、哦。都话呢个其实系都系一个叫做系即系西方国家嘅颜色革命，甚至乎系要同俄罗斯一齐去协同一齐去即系抵制呢样嘢， 即系抵制美国佬。 系啊，抵制美国佬啊！即系其实已经其实喺度即系搞 alliance 啊！即系甚至乎佢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其实你留意到嘅，佢即系喺政治上面有合作啦。咁喺俄罗斯嚟讲，喂嗱，你今次帮我 in return。喂，我亦都喺度屌鳩呢啲即係歐美國家。喂，而家你要攻烏克蘭，喂，而西方社會嚇咁、啊、樣去經濟制裁你都唔撚啱嘅。嗱、啊，不如咁啦， 啲天然氣我幫你買啦。 係啦，我話關照下你啦。即係嗱，佢而家嗱佢列咗噶，即係佢而家最近咧，即係呢、這個啊，即係其實好似佢李克強咧，佢去之前咧，阿汪洋落實咗成40项咧呢個合作協議啊，高鐵又有啦，能源又有，航天科技啊，貨幣互換又有，喂，即係其實你睇呢樣嘢咧，即係我哋之前咪喺嗰個即係其實係講呢個中俄嘅合作關係裏面嚟講，其實咪會有個機會係演變到一個新冷戰嘅， 嗯， 而新冷戰即係其實佢除咗喺政治上面其實有共同語言之外。 喂，喺經濟上面都要即係喂，其實起碼一定要互相依存，起碼喂，你唔好搞到喂，屌你 even 冷戰都好，喂唔好搞到我啲即係嚇經濟冇飯開先啦，大佬啊！ 而政治上面喺某程度上或者係更大程度上啊 ，to a large extent 咧，其實俄羅斯係要同呢個中國合作嘅， 係啊， 而香港咧就變成佢喺成個佈局或者係棋盤嘅其中之一， 係、啊， 嗯， 呢、這、一個嘅佈局裏面咧。就係、是、令到咧，就係、是、即係美國佬咧，都唔知係去前定去後。 嗯， 咁所以而家佢呢個陰謀咧，就話美國佬嘅陰謀咧，咪、嗯、完全體現出嚟咯。 係、嗯、 嚇， 喺成個嘅國際佈局裏邊。 嗯，咪、嗯、但係其實咧，嗱，如果你係講即係你講美國佬嘅角色啊，但喂，其實講真啦，即係你講奧巴馬咧，其實真係唔 Q 好想你嘅，其實真係喂大佬，而家咁 Q 多嘢，又 ISIS， 喂又烏克蘭攻呢、這個咪又喺度即係俄羅斯攻烏克蘭，喂而家仲要搞埋香港，喂咁 Q 多嘢理得邊樣啊？ 但問題是香港喺美國嘅角度嚟講，喂係佢用嚟控制亞洲利益嘅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地方。 咪呢、這個 leverage。但系你唔可以指望佢，即系如果你作为香港人，你唔好指望佢真系会为咗你嘅利益咧，同你即系牺牲到底。 唔系指， 梗唔会啦。即系其实，所以阿爷即系嗰啲情报，我唔知系点样收翻嚟啦。即系我的感觉，其实美国佬对呢一个嘅占中运动由开始嘅时候， 系 其实已经系好有保留噶啦。 系， 嗯， 因为你占领中环，其实你系伤害紧佢喺香港嗰个嘅商业嘅利益嘅一样嘢噶嘛， 系、 嗯，系咪？佢亦都唔会话唔通你用一啲咁样嘅方法，公民抗命嘅方法，佢赞同咩？佢点样公开讲话赞同啊，大佬？ 系， 佢点会 support 你啲咁嘅 movement 啊？ 嗯， 所以阿爷嗰啲线报，我觉得系完全。大部分係夸大咗，令佢作出個咁嘅結論。 嗱，我都咁樣講啦。嗱，佢未必係嗰個線報有問題，但係起碼佢對外 sell 啦，或者要說服自己人民咧，佢一定要咁樣講。而事實上，佢可能佢自己亦都有自己政治需要嘛。 嗯， 係嘛？即係而政治需要嗰樣嘢就係其實佢自己喂，你喺即係兩個派系之間互相傾側。喂，你唔可以將嗰啲污糟邋遢嘢向外即係坦坦白白喺度即係裸露於人前㗎嘛？佢只能夠係即係喂大家傾好咗，喂有一個默契就係叫外國勢力，咁你先至可以令到喂可以先至可以即係防即係防即係防防防防防止人哋即係亂 Q 咁講㗎嘛，大佬啊！ 佢 justify 自己 ，justify 係啦， 係呢、這個只係作為一個托詞嘅一個方法， 係啦 ，rather than 係實際嘅，係咪？即所以咩？佢咪 portray 到。即係呢一個嘅肥佬奶， 嗯、 就係呢個金主，係嘛？你班友仔收美國佬錢，咁佢就自圓其説啦，自己氹自己開心啦，等自己 feel comfortable 啦，咁樣跟住咧鼓動，即係所謂嘅族群嘅情緒啊？點解香港有港獨啊？係嘛？點解會有即係呢一個嘅抗拒中共嘅管治啊？全部都係外國嘅陰謀嚟嘅。咁啊，透過呢啲咁嘅 agent， 一方面就打擊嗰啲 agent 啦，就哇、啊、你背後啲不可個人嘅目的嘅。咁另一方面亦都即係令到自己 feel comfortable 是啊。係啊 係啊，可以做嘢啊！ 搞肥佬奶會唔會出氣咧？即係我喺呢個節目，即係早幾個禮拜咧都講過，肥佬奶其實係美國同東南亞啲獨裁國家經商嘅其中一個重要嘅 agent 嚟噶嘛。 係、 啊。喂，既然你不斷咁樣即係幫美國佬滲透去東南亞東南亞嘅話，喂。 唔係佢搞肥佬禮，其實唯一一個即係其實佢嗰個作用叫做敲山震虎咯， 係啊， 係嘛？喂，即係你都唔好 Q 好亂嚟，即係你幫美國佬揾錢，你就係做佢扯皮條。喂，但係咧，你都唔可以以為你自己可以予取予攜、 嗯， 即係其實佢個做法就係敲山震虎，等你唔可以即係嚇、啊、可以亂嚟咁樣。 即係話俾你聽，一有機會我可以搞你啊！ 係、 哎，其實如果我係肥佬禮咧，我都覺得與有榮焉啊。系咪？即系哇！成个运动员啊，我系幕后即系做一手策划，做黑手嘅。 系 系啊， 咁佢而家咪揾啲黑社会啊，同乡会都搞鸠你咯。咪即系嗱，有一样嘢，啲人成 Q 喺度话咧， 咁咪只系引导更加多人同情呢个苹果日报。 系，仲有李卓人。吓、啊、今日你睇呢个新界社团联会有一大班印巴籍嘅人士咧， 唔系个妇女联会啊， 个妇系啊， 妇女联会勾结一啲即系有啲印巴势力嘅大佬，印巴男啊大佬，即系大镬啊！ 喂，咁所以系咪反映到其实成个新冷战除咗中俄之外，其实仲有呢个印巴合作咧？因为你见到 嗰啲系雇佣兵啫，你唔好吹到咁大。喂，嗱，即系讲真，嗱，以我哋嘅 position 而言咧，就 even 系即系最激进嗰一翼，即系你睇人民力。 量啦，喺今次即係嘅 position 都進退 維谷啦。你有冇講錯啊？人民力量定係熱血工 人？人民力量。 哦、OK， 你想講人力量？ 人力咁你最近啦，即係 喂我，但係有咗熱血公民之後，佢已經唔係最激進嘅力量嚟嘅喎。 所以咧。阿老蕭咧，而家我覺得即係其實嗱，而家啲仲有人咧，即係喺度話蕭生其實係人民力量嘅金主，或者係即係佢打息，我覺得已經即係由今次嘅分歧咧，已經係即係其實掌 Q 曬呢啲友嘅嘴啦，已經係嘛，即係已經封 Q 曬呢啲友啦。即係其實喂，你根本上你已經 command 唔到劉家雄啊嘛，你點樣話佢兒皇帝啊？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唔係兒皇帝啦，大佬啊！ 唔係佢嘅分歧喺邊度咧？我都係唔係好明 嗱。佢最大嘅分歧就係話咧，即係嗱以我理解啦，因为其实阿刘墉咧，即系其实喺节目里边啊，即系喺即系佢 随意门 又好，即系喺佢自己 YouTube 嗰啲 session 都好，即系其实你要消化都颇为困难，系嘛？因为佢都系一个叫做系激进派嘅一个唐三藏嚟，即系讲嘢都即系好多好嗱，即系比较难先嗱，起码嗱 好难 digest 啦，系咁。 我可以就综合到佢同埋阿快必，其实嗰个意思就系其实嗱。佢以佢哋 position 嚟讲，佢系落區多嘛， 嗯， 即系佢觉得系要对住前线嗰班，即系喺旺角喺度，即系坐喺度好坚定坐喺度嗰班人，其实有意啊要。喂，第一样嘢，即系佢哋一人唔走，一定一日都要陪佢喺度。喂，但系问题就系萧生觉得，喂唔系，你唔可以，即系你唔可以因为即系你要取悦呢一班即系激进派。 嗯， 而去即系去漠视嗰班即系其实沉默大多数即系嗰啲街坊啊咁样样噶嘛，嗰啲人嘅即系损失，喂你唔可以叫佢哋无限量付出或者无了期付出噶嘛，因为你今日唔知听日事，你唔知道你咁样做系咪即系有一个好可靠或者系一个好 concrete 嘅成果，你点知佢撑到几时啫？你而家同你讲话无了期，即系其实 stand by 嗰班友，即系其实去即系去撑佢哋，喂咁其实你等于就其实你等於係得失咗嗰班即係主流嘅一班人嘅喎，其實係。 我覺得佢哋兩個，即係包括阿蕭啦，同埋阿劉家雄或者快必咧，兩邊咧部分有道理，但唔係全部。 啊， 點解咁講咧？就係、是、話你去到一個抗爭運動嘅時候，如果我只係單單照顧喺前線嘅抗爭者，而漠視咗其他人咧，對唔住，你唔係搞緊運動。 嗯， 你只係打緊飛機。 嗯， 吓同一班即系自己有维威威， 嗯， 自己喺度发泄自己嘅情绪、嗯，因为你唔需要顾紧其他人嘅感受同埋感觉嘛， 啱 系嘛？呢个系错嘅，即系证明呢啲人系从来 from start to finish 都冇搞过运动嘅人嘅感觉。 嗯， 你运动要赢，你一定要系令到其他人同情， 系 到支持， 嗯， 到参与， 系明白。 如果你令到啲人对你有反感，厌恶，甚至乎跟住嚟反对嘅话咧，你呢场运动系输。我理得你箍住嗰五百到一千人喺旺角，系几咁受欢迎咧、嗯？有乜意义咧？ 唔、嗯、系，阿老萧其实喺之前嗰个节目嗰度咧，佢 skip 咗你，系啊，唔系佢 skip 咗你嗰啲咁嘅讲法，但系佢就提出咗个 suggestion， 就系话，喂，其实一开始你觉得影响到大多数人嘅时候，喂，系咪应该要撤？咁你應該 officially 話要撤，但係問題你要對住嗰一班最堅實嘅支持者，佢哋唔肯撤嘅時候，你係應該要捱義氣同佢哋坐埋一齊。 冇問題， 但其實嗰係義氣嚟嘅。 係啊， 你唔等於就係話，即係佢有個 command 嘅即係力量去指揮到啲人撤唔撤噶嘛？ 嗯， 係嘛？嗱，即係你如果你話到即係其實你要嗰班即係最激進， 但係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喎、 嗯。 你陪佢冇問題喎。 嗯， 就係呢一班人係。喺任何 condition 里面咧、 嗯， 都系会继续喺度嘅噃。 系明白， 系嘛？因为点解咧？你总有一班咧，就系听最激进嘅口号、嗯、最漂亮嘅口号嘅人嚟嘅。咁、嗯、你点样 entertain 佢啊？每一次， 所以呢个就好危险啦。 同埋第二个讲法就系话，唔系话一面倒要照顾即系沉默嘅大多数、 嗯， 而系你要开始去说服沉默嘅大多数。 你有同理心，要有即系沉默大多数人嘅同理心。 既然系咁， 你要说服嗰班人，令到佢哋支持呢个占领运动，嗯、你先至能够持久、嗯、你先能够持久地系俾压力呢一个嘅特区政府或者系中央政府。 嗯、 如果你嘅人系越嚟越少嘅，嗱而家已经有咁嘅迹象噶啦，旺角已经越嚟越少噶啦。同我第一次摆个咪落去嗰阵时候，个环境已经系好唔同噶啦。 系几百嘅啫。 所以时间喺即系中共嗰边系咪？ 你咪俾人拖死咯。 唔系，但系同时间唔系 嘛？因为点解咧？无论阿刘兴或者阿快兴都好啦，其实佢系即系未经历过即系八九年嘅天安门运动。即系我再不厌其烦讲，边个揸住个大声公？而家个都有添啦，都唔重要。 系 边个最激进？边个系寸步不让嘅咧？其实就系攞到现场嘅运动领导权。你要谨记呢样嘅，即系你只系享受一时嘅掌声咧，其实唔代表你个运动系最后成功，系嘛？所以我喺呢个问题上面咧，有部分我系吹箫嘅。真系同意阿萧嘅讲法，但系后边嗰个 part 咧就系话你要照顾沉默大多，但系沉默大多数基本上都系互动嘅。问题就系你要喺呢个过程里边点样去说服佢啊嘛？即系我沉默嘅讲法咁，你应该要有文宣队去全香港十八区，话俾啲人听，而家呢班僆仔呢班后生嘅喺呢一个嘅中环等等嘅占领区，究竟佢为咗乜？为咗乜啊？佢哋 系 嘛？咁你咪箍紧，即系呢一个嘅沉默大多数嘅支持咯。即系老萧嘅理论嘅唯一缺陷就系话，你讲嗰啲人系 static 嘅，即系佢唔会参与。但系你一定要令到佢由同情到支持到参与，其实系一个过程嘅。 哦，咁系好漫长。 即系你嘥咗十八日，我哋喺度纠缠啲无谓嘅问题，就系因为我哋冇做到呢样嘢。 而嗰啲支持问题令到你好疲倦啊！ 你一定要向嗰啲嚟翻紧工嘅人，因为你又唔系罢工罢货罢市嘛，大哥。嗱，除非我哋搞呢个运动方向嘅啫。但系你又唔系去到嗰个位嘛？ 去唔到啦，已经见到樽颈位啦。 系咪？你去唔到嗰位，寸步不让。就是要罢工罢货罢事，即系嗰个婆走入政府总部，你话俾佢听，你冇谂翻工啦，因为而家我哋罢工咁样，咁你去唔到嘛？你说服你连嗰个对住你嗰个婆，你说服唔到啦，都冇人去 try your best 去说服嗰个婆，话其实而家我有一个好重要嘅 course 嚟噶，大家都要付出代价噶 ，no pain no gain 噶，冇人咁做啊。你唔输， 因为冇大台啊嘛，冇大台，冇领导，亦都唔会有一个统一嘅文宣噶啦。 系嘛，嗰啲咁激烈走去冲呢度冲嗰度嗰啲人，系咪有少少责任？ 系 去将呢个信息话俾其他人听。 嗯， 喂，我哋系为咗我哋更加好嘅未来啊！我哋希望守护紧我哋香港本身有嘅价值啊，系咪？因为我哋过去嗰即系十几年嚟，我哋香港人嘅自由权利啊，甚至乎我哋个成个政策咧。就已經係脱離緊我哋嘅民族。喂，你呢啲嘢係可以講噶嘛？好多 factual 嘅嘢可以講噶嘛？ 呢個咪正如你 琴 晚呢個環看金英嗰度咪講咯，即係其實要做一翻啲在地嘅一啲民宣工作，或者係即係一啲走入群眾裏面去說服嗰班人咯。 所以阿蕭係講啱噶，你墮入咗去嗰個運動裏面，你係抽身唔到出嚟睇嘅問題，因為可能佢少去所以反而咧，佢真系 清醒啲， 佢清醒啊！就话俾你听，喂，大佬啊，你去 entertain 嗰几百友，系会出事嘅。嗱，你帮佢顶子弹冇问题，即系有事嘅时候，我哋都会去顶，系咪？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你俾佢捏住你走啊，你系会走错方向啊， 迷失咗系嘛？ 喂，有 point 噶， 唔系，但系咁样。我阿快必其實佢有個 dilemma 嘅，就係話佢要保護，即係其實大台班人咧就免被呢、這個即係雙王去衝擊啊！ 我第二次咪講咗咯，俾佢啦，你送咗俾佢啦，睇下佢點樣樣搞啦，咪好似廣東道咁咯，最後灰頭土面咯，阿爺一撳佢嘅掣，佢係其中一個配角嚟噶嘛。佢咪要需要收兵咯，系咪？我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假设嚟噶，嘢一揿佢就一定要收兵，系咪？ 大问题。 咁你最后咩只能够缩？ 你点同佢抢啊？你一系人民力量， 系啊， 邓之奇话旺角系我嘅，唔该你双王走，你又冇咁多人啦，有冇办法？俾佢咯，系咪送俾佢啦？正如广东道嗰阵时候都冇人理啦，我哋都稍为正经嘅人家点会理广东道噶？ 城邦派噶嘛嗰边 系咪？喂，所以如果你个运动嘅走向，你系想即系瘫痪成个城市嘅，嗱，你又唔系咁讲咯？系咪？就全部阿龙天又唔好翻工咯，啊，你负责占呢个荃湾咯，咁样系咪？你带队咁样，喂，你都唔使开台咯，我哋就直接搞尖沙咀，喂，你全个城市要瘫痪。吓、啊，瞓路轨、堵隧道，喂，系咪咁先？系咪我有冇足够实力去做呢样嘢先？唔系啊嘛， 咁你就會有戰略㗎喇喎。係咪、你就唔可以淨係 entertain 一啲即係最激進嘅支持者，或者係根本第一次參與呢運動嘅支持者。我嗰日見到有啲係真係真心㗎，未必係鬼嚟㗎、但係佢係第一次參與呢場運動嘛。真係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嘅種嘛。係咪咁佢咪拖你囉。等你萬劫不復囉。你都唔知點算。係咪抽身唔到出嚟囉。 係。咁所以即係我都唔知啊，即係你講真唔係因為其實你人力嗰方面其實都即係如果我即係你落得去多嘅話呢，我都會感受到佢個佢個難處。但係如果你真係而家要抽， 我都落得唔少啊，旺哥。 佢真係同嗰班人有即係咁嘅溝通，即係其實你要抽呢，你係會俾人鬧㗎。而且你會覺得係好你說服唔到自己，因為你覺得你咁嘅 movement 好冇義氣啊。 嗯， 系嘛？ 你咪等于中共嗰种斗争零咗乜有？ 系，咪即系你系咪可以嗱？因为其实已经有好多人喺度话就系、其实喺旺嗰班人咧，已经开始越嚟越咧，即系俾双网洗脑洗得好紧要啦，已经系，亦都冇一啲叫做系足够嘅势力抗衡到佢哋。 嗯， 咁 咁咪由佢咯。我当你成大三倍啦，啊二千人啦，千五人啦，由佢咯，咪继续喺度冇咯。 咁即系你觉得应该最后尾就最好就收翻去？ 唔系啊，你要集中火力啊！而家我哋群众要去搞政总啊，同埋你要谂一样嘢就系你系咪跟住翻去之前学联嗰个讲法啦？人哋而家开始要对话啦嘛， 系啊， 系嘛？你系咪需要谂点样去加大喺嗰度嘅压力啊？系咪需要令到即系政府总部或者梁振英都系面对好大嘅即系管治嘅成本啊？喂，老实讲，你去旺角，喂佢有乜捻嘢管治成本啊？ 最惨系汇丰啫嘛，冇嘢噶。 佢有讲法嘅，就即系相关讲法就系喺旺角咧就拉散咗啲警力，即系等于即系令到你嗰啲即系警力咧就疲于奔命，即系呢个就系所谓嘅流动占中嘅一个。 但係個本質就係在於你成個 civil disobedience 係、你係利用呢一個行為去到感召其他人啊嘛、你打成豉油激戰本質係就唔係呢一樣嘢嚟㗎啦嘛，同埋差佬係咪你嘅敵人先？ 咁呢個就其實你咁嘅講法就係攻人心，唔係攻兵，唔係同你鬥足棋㗎啦，其實。 因為呢一場係輿論戰嚟嘅，某程度上都係，你需要贏嗰個輿論咧，好彩。就呢個當權者，無論中央到特區政府到即係最低層次嘅差佬， 錯錯錯有錯， 係啦，錯錯錯有錯。喂，如果唔係你真係即係大 Q 鑊啊！ 而家係贏民心、贏天下噶嘛？ 係 啊， 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又好，成個台其他節目好，甚至老蕭都講過噶。喂，其實呢一度呢個運動係不以一成一次為計算噶嘛，而係以輿論走向去計算噶嘛。 所以個你啲路障咧就全部都係即係 咪多鳩魚嘅拗嗰啲嘢，我都唔知點解拗兩日啊！喺個 Facebook 度，即係我都冇乜心機，即係理佢，即係我真係想寫嘅。人在鐵馬在，人不在鐵馬根本就唔應該在。 係， 你根本喺度。搞路障 系， 黐线啊，简直系， 系 从来未试过，因为一个铁马喺个运动里边会争持呢个问题。你俾嘅机会，即系人哋 accuse 你个运动嗰啲人系唔理智啊。我有人喺度，我咪攞啲铁马顶下，等啲差佬冇咁快嚟啊嘛。个目的系咁啊嘛，系嘛？如果你要挡路嘅，你挡晒全香港啦。咁点解你唔挡全香港啊？点解唔挡？呢、這個即係阿毛嗰日屌嗰班友啊嘛，你去塞隧道啦，仆街，係嘛？塞隧道先有用啊嘛，你要成香港癱瘓啊嘛，你應該咁諗啊嘛，係嘛？我哋唔好翻工啦，我哋罷市啦，係嘛？俾最大壓力共產黨啊！但系做唔做到先得噶，做唔到啊嘛。 咪而家梁振英系俾翻压力你啊嘛，佢 冇错啦，你不日喺度承受紧梁振英嘅压力啊。 系啊，你见到喂梁振英喂写篇网志出嚟话喂我而家开放天马俾你玩，我开放麦花神俾你玩，喂你哋唔去、啊，敬酒唔饮饮罚酒、啊。 即系其实呢个系有心同你僵持落去咯。 系啊， 就 是、喂更 因为嗱，用 抛翻个波俾你 pass the ball to your court 啊。 即系用翻阿谭波讲法，上面一篇班天神未斗完啊嘛，你系佢嘅筹码嚟噶嘛，你系江泽民嘅筹码嚟噶嘛。 咪所以头先再重复嗰几个选择啦，第一有实质让步嘅时候。即系我哋可以即系胜利撤退系嘛？呢、个肯定冇噶啦。第二就系、你灰溜溜咁样，人越嚟越少咁去走。第三就系、有策略地 自己去收縮自己嘅戰線。呢、這個我十月二號啊，我哋啱啱廿八號出嚟打，我已經講啦。 所以而家 收縮自己嘅戰線去打某一啲嘅位，呢、這個係先係戰略嚟噶嘛。 所以你覺得係咪銅鑼灣已經有啲多餘咧？已經係，因為我而家落到去已經即係你得翻一半咧， 生人霸死地呢叫做 啊， 係嘛？即係我又唔好意思講啦，我唔係任何嘅領導係嘛？ 啊， 喂，大佬啊，你都冇乜人，你嗌嚟做乜鬼嘢啊，大哥？我真唔明喎， 縮得好緊要。 點解唔集中曬去金鐘？係咪？跟住去諗啦。嗱，你冇話集中喺金鐘，你屌啦。咁可唔可以再諗翻之前嗰個諗法、就是？就係你揾人啊，去頂政府總部嗰三千人啊，癱瘓政府嘅運作啊，行動升級啊。你咁樣拉散曬啲人，點樣癱瘓政府嘅運作啊？你點樣可以增加佢管治成本啊？ 冇，我覺得即係銅鑼灣嗰邊其實完全係多餘。 喂，你好簡單啫嘛，你一次嗰幾百友走去衝嗰條龍和道， 係， 咪衝散咗咯。本來阿毛都喺嗰個位喺度守緊，等阿梁振英冇得翻工嘅，撲街特首辦，係嘛？喂，而家冇咗啦，英 係 啊，係嘛？你成個戰爭啊，我當呢場係戰爭窩咁去睇嘅，其實根本咧係冇曬戰略，冇晒任何嘅部署，因为第一冇领导冇组织，系咪？设边个位置都变成系原则问题，即系拗晒爆拗爆晒头，大佬，系咪？ 系啊，喂，好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系嘛？唉，都有啲过时啦，唉，好啦，我哋就。希望过到下个礼拜啦， 过到 过到下个礼拜， 两条死线啊嘛，十五号过咗啦， 廿一 仲有廿一啊嘛， 啊廿一号另外一条死线啊嘛， 啊即系你系睇佢而家就系喺 VN 里边，其实 VN 咧，即系佢要同你，佢而家摆个姿态出嚟同你倾咧，其实就系想 buy time， 所以其实应该系反其道而行，系吹行鸡，要话到俾你听我哋实力有几多，呢、个先系我哋最好嘅筹码。就係越需要講嘅時候，就係越需要籌碼。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即係作為組織者咧，你要有咁嘅意志。 係， 你第一你要有俾人屌嘅心理準備。 係， 集中火力喺金鐘，搞好去組織佢。你唔撚中意嘅，你自己開第二檔。 係 ，OK。你中意翻廣東道嘅，你去啦。係，你唔聽你唔聽指揮啊嘛，你要代表自己嘛。 呢個係咪就係你嗰日即係對住熱狗嘅對白？ 咪係咯，你自己去第二檔，你冇撚搞我。OK， 你唔同意我呢个做法啊嘛？你使乜嚟屌我啫？我又唔捻屌你，你屌我，你屌我一定屌你，系咪先？你搞第二档 ，OK， 我唔反对你去占其他地方，我鼓励你去占红隧，鼓励你去占东隧 ，OK， 搞到全香港瘫痪，不过我哋就集中火力去堵政府总部，令到佢政府嘅运作全部瘫痪，即系最初 original 学联嘅讲法，等你政府总部停止运作，所有部门，但系唔好搞其他人。其他人要搞嘅，你自己去搞，咁就得噶啦，分工吓，唔好拗啦，系嘛？嗰班都自动消亡，仆街。而家佢就系菠萝鸡嘅，靠黐住你嚟生存啦，仆街。 水质嚟 咯，讲咗啦， 系嘛？佢一离开你嗰度咧，佢就弯咗噶啦。你嗰啲系差唔多系氧气同水咁滞啊，仆街。 佢又话你系三次，但系又要做你三次嘅吓，呢、這个叫寄生虫，真系。 咪所以个运动策略好简单，而家一定要改弦更张，同呢班人划清界线，系嘛？自己有自己嘅意志，不要怕俾人骂，佢骂你嘅骂翻佢。 你君子你对住咧啲厚面皮嗰啲好难玩嘅， 好老怕烂佬嘛，大佬 搵个泼妇啊， 系咪烂佬？佢连泼妇都仲差啲啊，大佬！你谂下隔几层啊？个好佬点同佢搞啊？你一叫戴耀廷同佢斗屌啊？ 唔系，所以叫阿戴耀廷搵个泼妇出嚟啊嘛！泛民咁多泼妇， 系嘛？ 搵阿邪神啊，碧云邪神， 邪神啦，阿兴兴啊嗰啲咧， 系嘛？嗰啲得唔得啊？大佬啊，真系！ 如果唔系你死梗啊！而家老实讲啊，我哋章法大乱嘅，而家系博人哋成日喺度犯错嘅啫，即系我哋真系 咁唔系 靠天主保佑我哋嘅啫， 唔系办法啊！咁你要 即系站喺正义嘅方嘅， 咁你 如果唔系输咗好耐咯，俾你听啊！ 咁啊，希望即系旺角嘅即系吓呢个 两大守护神 北呢个关帝啊，即系南耶稣去保佑啦！啊，好，拜拜， 拜拜。